佢有回應我啊，淨係話誒嗰啲節目有咩好睇啊，淨係講粗口啫，佢唔敢還多啊，係咪？即係嗰段片咧過百萬人睇嘅，學咩？咁點解嗰段片會過百萬人睇咧？就大家睇到佢喺呢件事上邊嘅所作所為，即係豬狗不如，個個都咬牙切齒，係嘛？咁但係一年之後喺呢個元朗七二一事件，即係話七二一恐襲事件，一年之後，其實嚴格嚟講係十三個月之後，係嘛？而喺呢個國安法啊正式登場之後，我講過好多次，香港已經由一個專權嘅統治變成一個暴政，係嘛？由專權而暴政。而呢個七二一事件，監警會只係作一個所謂調查咧，就係基於警方提供嘅事實嘅七二一事件嘅調查。嗰個報告亦都出咗嚟，嗰個報告咧係一面倒幫差佬嘅，係咪？因為大家要知道監警會嘅角色係咩咧？佢唔可以自己有調查權，自己走去調查嘅。佢係要根據警方提供俾佢嘅資料，咁樣嚟做調查嘅。咁而喺七二一事件裏面咧，警方嘅角色係極受爭議嘅，大家都知道啦，係咪？甚至被形容呢一件事係警黑合作，係嘛？有好多事實，係嘛？甚至乎好多閉路電視嘅影片係睇到喺事件發生之前同埋發生之後，警方係完全採取一種冷淡的態度嚟對待一件，即係話啲暴徒入到去一個公共交通運輸工具，無差別去襲擊呢一個乘客，一件屬於恐襲級數嘅呢一件事件，即係採取一種淡然處之嘅態度，係咪？於是引起好大嘅爭議，大家都知道啊，係咪？嗱，你今朝早去拉呢個林卓廷啊，咁我哋即係有民主黨嘅片。咁呢個唔係侵權啦，你冇黃標啊，大佬係佢嘅，咁我哋可以睇下。 拘捕我乜嘢？ 呢個暴動啫。 我參與暴動，七二一暴動。係啊。哇！真係荒謬。真係荒謬到咁啊！香港而家。拘捕我元朗七二一暴動罪。 唔該你，我係英州警察周明成軍，而家 正喺邊組啊？ 而家做嘢講俾你聽，而家最早身體不準，佢仲按咗嚟㗎啦。咁而家拉你咧暴動罪，因為咧我哋相信你喺2019年7月21日大概晚上10:40喺元朗西鐵站同一群大概50名嘅不知名人士咧參與非法集結，並且個破壞呢個社會安寧。唯一點解你唔係只要你講嘅，除非你想講啦，但你所講嘅可能都不捨得，因為冇證供嘅，你明唔明白？ 即係香港荒謬到咁嘅地步。 係， 可以。誒，身份證 喺度。 我可以打俾律師。 當然可以啊，仲有第二條。 係啦。林卓廷先生，我係偵緝警員10850劉家安，而家駐守新界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第一隊。咁我而家拉你啦，罪名係企圖妨礙司法公正。因為我有理由相信你在2019年7月6日晚上約8:36至晚上約9:16期間，在香港屯門杯道路100號屯門警署外串同許志峰、曾俊熙、鍾海怡及其他人士持毀壞男子馮澤雄的一部小米手提電話內的數碼檔案，即未有得到馮澤雄的同意下咧，剷除個電話入邊嘅數碼檔案。 哇！ 我而家警戒你，唔係事必要你講嘅，除非你自己想講啦。 我想講， 但係你所講嘅嘢可能用筆寫低。 因為你而家現在警戒 中。我講咗，你記低佢啦。 講多次。 我話你而家呢黑警啊，已經淪為香港嘅政治工具。 等一下。 七二一，你將受害人扭曲到而家係施害者。 我幫你抄低你講嘅説 話。好啊， 好 啊，好啊， 慢慢嚟，好唔好？ 逐句講。 係啦，你而家開始講啊！ 你班黑警， 等陣啊！係， 而家淪為。 是 香港政权打压意见的工具。 等一下，是 居然颠倒黑白是非，将受害人 是 诬蔑为原告，诬蔑为被告， 是 你哋咁样系除良安暴。 剛才那段片呢，就是這個林卓廷今早被捕的情況啦，其實他不需要說那麼多話的了，拘捕你就拘捕你，那你說那麼多話做什麼呢？是不是？跟著根本就不需要說話，上門拘捕他的警察都很客氣了，對他，是不是？我們看回這段片，再看回，當然有很多人覺得，喂，原告變被告，覺得林卓廷又很不值，我們要從整件事那個過程來看呢，不是他抵不抵的問題，而是無法無天，是嗎？這個是即是我之前說的所謂專權變暴政底下，警察已經淪為政治工具，這個必然的了，已經是，是嗎？你香港人如果再相信法律，是嗎？可以還你公道的話呢，即是你就一定是個腦袋有問題，是嗎？嗱，我哋出呢、這、一個上天難欺下民易弱呢本書，所有喺舊年到今年，即係舊年年中到今年八月份所發生嘅事，全部喺曬度嘅。嗱，呢一件七二一元朗恐襲事件咧，喺我哋呢本書嘅第一章，從己害事變到庚子暴政裏邊，其中有關七月廿一號嘅嗰件事，我哋條標題叫黑幫地鐵恐襲，警方助事。咁、那個背景咧係咩咧？嗱，我即係攞呢本書，即、就、係、是、我哋做一個歷史記錄，然後話俾大家聽，你就對成件事咧嗰、那個過程好清楚嘅。當然其他有啲地方仲係要再去深入去調查，係嘛？咁但係個真相咧就已經好清楚噶啦，係嘛？一陣間我哋又會放啲片俾大家睇下嘅，係嘛？因為今日咧，警方開記者會講呢件事嘅時候咧，去扭曲事實，係嘛？咁將來呢啲可能就係如果我哋死曬，或者我哋唔將呢件事記錄落嚟咧，官方嘅歷史就咁樣寫七二一噶啦。呢、這個唔係無差別襲擊，呢、這個係兩幫唔同政治意見嘅人發生衝突，互掟雜物，情緒高漲，係嘛？嗰啲著黑衫嗰啲佢就叫暴徒，白衫嗰啲咧就叫做不同派別人士，咁啊，喂，嗰啲係鄉黑啊，係人都知道黑社會嚟嘅，和姓和啊，十四 K 啊，大佬好清楚嘅，邊幾條鄉係嘛？下村嗰啲係咩人係嘛？你差佬唔知道，你新界呢啲反黑組唔知嗰啲係咩人係嘛？那些叫鄉黑是人都知道的，對不對？尤其是個樣子已經見即係曝咗光那些，個個都知道啊，這個邊個大佬，啊這個邊個大佬，個個都知道的，大佬啊，咩不同派別人士啫？香港喂，呢啲係非法社團嚟㗎，咩不同派別人士呢？嗱，如果歷史係你寫的，咁係咪大鑊呢？好在我哋寫咗先，係咪？大家可以睇嘅，係咪？有個背景嘅，先講個背景。七月十一號。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就職禮上面，香港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記儀發表類似煽動族群衝突的言論，其中有一句，愛國愛港的村民不要讓暴徒進入元朗搞事，另外一句，進來就一定要趕他們走。跟住建制派在7月20号举行的守护香港集会里面，即是又撑警啦， 譴責反修例示威帶來連串的破壞，當中有一條友是我們的行家來的，我跟他都即相識都很多年了，叫石鏡泉，是吧？香港經濟日報副社長石鏡泉呼籲元朗鄉親用這個長藤條和膠水喉打仔，是吧？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有好詳細嘅成件事，即係7月21號喺元朗西鐵站發生嘅呢個恐怖襲擊事件，好詳細嘅報導嚇，即係記錄喺我哋呢一本書裏邊，係嘛？其中亦都有一段係講到林卓廷嘅，係嘛？亦都有講到何君堯同嗰啲即係著白衫嘅人打完人之後，佢去同佢哋即係慶功啊！嚇，呢啲。全部喺曬度噶啦，我哋整理咗所有呢啲資料，成件事包括監警會嘅報告都有，齊曬，係嘛？同埋我哋有評論嘅，係嘛？好啦，事後政府嘅反應，林鄭月娥話令人髮指，係嘛？張建宗咧就直情話要調查，咁啊後屘俾呢個警察公會喐咗佢之後就收爹，係嘛？全部有曬嘅呢啲記錄係，係嘛？所以我喺我個嘴嗰度咧，我其中有一段我咁講嘅。歷史咧係由勝利者寫嘅，係咪？我哋喺官方篡改歷史之前，我哋就要將成件事原本還原個真相喺曬呢本書入邊，由己亥事變到庚子暴政呢14个月，元朗恐襲事件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章節，啊喺呢本書入邊有曬噶啦。我哋又可以睇下片啦。嗱呢啲片咧。看完之後你會心火盛的，不要扔爛屋企部電視機或者部電腦，係嘛？你只要加深對呢個何君堯之類呢啲人的憎恨就夠噶啦，係嘛？同埋大家同佢鬥長命，看呢個何君堯點樣撲街冚家鏟死 ？OK， 睇下片。 我對我哋元朗六鄉嘅係非常之有信心，佢多多嚟你就握啲手。將佢打到去。啊！片甲不留。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大家握手。 好嘅，快趕趕趕緊啊嘛！ 辛苦你周圍伸手啊！ 喂，你有冇偶像啊？ 你係我，你係我，你哋係我英雄。 嗱，我哋唔係暴。嗱，我哋又唔能夠用棍噶，屋企有藤條啊，攞藤條出嚟，揾啲長少少嘅打仔。屋企冇藤條點啊？我哋都去呢個五金鋪買條20mm 嘅水喉通。我哋要嚟就係點啦？就係教仔，我哋係要力，即係我哋唔要暴。你藤條打仔點叫暴呢？ 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 嘅令到我哋心。 你搞得真係啊！ 唔係，而家講曬上車未先？講曬上車未先？ 可以。 如果佢聚曬喺商場度，又係麻撚煩㗎，夜晚。 唔 係 咯，即係人哋想揾食都難啊！ 好先，得唔得？唔使擔心， 唔係驚佢哋走曬，我哋又爭。 今日我哋喺度交代兩單案件，係總共拉咗16人嘅。第一單係發生喺舊年7月6日喺屯門發生嘅強行刪除手機資料嘅企圖妨礙司法公正案。另一單係721元朗衝突事件嘅調查進展。首先講講呢單企圖妨礙司法公正案。案件發生喺舊年7月6日，當日下午咧，屯門係有一個名為光復屯門公園的公眾遊行活動完結之後呢，是有仍然是有示威者呢是在杯道路和向屯門警署呢一大聚集的，直至到晚上大概9点時分呢，大批示威者呢包圍一名男子，亦即是案中的受害人，指他之前呢曾經拍攝示威者的容貌，包括是71立會事件等等，強迫他交出手機檢查和要求他刪除片段。網上和新聞影片顯示，有人聲稱為了協調事件介入，要求受害人刪除有關示威者的容貌的相片，以及說不要被警察拿到追究大家這樣說。最後有人開雨傘陣掩護，強行搶去受害人的手機和刪除手機上面的資料。跟住落嚟是講721元朗衝突案件。721元朗衝突是指去年7月21日當晚，在元朗和西鐵站附近持不同意見的派別人士的對峙和聚集，演變成為的暴力衝突事件。我們今天再採取行動，拘捕了13人參與暴動罪。這13個人全部都是男性，年齡是26至48歲，職業是包括議員、銀行副總裁、接聽員、社工、隨師、技工、倉務司機、無業。其中有一個人是報住元朗的，其他的全部都是住在新界各地方、九龍、新香港和離島區，部分人有黑社會背景。 在這本書我代序裡面的後記，我有一段是這樣說的，為了彰顯公義，情前備後，我們出版下文義約，上天難欺，從己亥事變到庚子暴政之權奸賣港實錄一書，在當權者篡改歷史之前，將賣港權奸的犯行記錄在案，這是文明與野蠻、正義與邪惡決戰的記錄，這也是為香港日後可能出現的轉型正義運動提供一個追究政治、刑事、道德責任的參考資料庫，是吧？所以很重要的，因為如果你按照官方說就真是大鑊。監警會他說警方是反應慢了，監警會的調查是基於警方提供的資料，是吧？民間或者個社會上面，是吧？那個主流的意見就是希望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那你又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那個原因現在很清楚，因為他可以拉林卓廷告他暴動都可以，是吧？暴動呢就是公安條例第19条，通常來說呢就是告非法集結，一班人聚集埋一起，是吧？而且那個不是批准的集會，跟住有人作出一些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是吧？就令到其他人，有理智的人感到恐慌，那這個呢就叫非法集結。暴動呢就是升一級，就是公安條例第19条，那個元素呢，罪行的元素跟公安條例第18条一樣，因為我被人告過非法集結， OK？咁但係暴動咧就加多兩錢肉緊，就話當時咧即係有暴力嘅行為，係嘛，同埋令到公眾會恐慌嘅。咁然後嗰個犯罪嘅元素同公安條例嗰個係一樣，三個人以上 參加一個是未經批准的集會，然後他們所作出的行為就是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來的，是吧？然後令到有些人感到驚慌，那就叫做非法集結了。以前呢就不用坐監的，如果沒有暴力，是吧？守行為，不是這個社會服務令，是吧？或者罰錢，我那次就被他判坐監緩刑，後來我上訴就罰4800。喂，我那次是幾千人在中環，是不是金鐘，跟住剩翻120多人俾佢拉嘅，嗰次係咪要抬嘅，逐個抬上警車嘅，嗰次係同警方呢亦都面對面有肢體碰撞嘅。如果用今日嘅標準，全部都非法集結，甚至全部都要坐監，如果定罪，同埋一定係暴動罪。所以喺2016年旺角事衝警民衝突事件發生之後，我喺立法會聲勢力竭，就話呢個唔係暴動，你一定勝咗佢暴動，你一用暴動罪嚟告佢呢，喂，量刑由3年起，所以旺角警民衝突2016年年頭，係咪？梁天琦等人被判3至7年不等嘅刑期。我嗰陣時即係講呢啲嘢嘅時候，民主黨我哋要求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佢哋嘅態度非常之曖昧，係咪？佢又幫口話呢個係暴動。咁今時今日，所以有時真係歷史，即係歷史在笑啦。而家你林卓廷係俾人拉告暴動啦。我喺立法會聲勢力竭嘅時候，冇人支持我嘅，係咪？我鬧呢個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係咪？喂，我話呢個係咩暴動啊？而家任你噏啊，係咪？即係呢一個暴動罪一開始告嘅時候，就真係喂，你收唔到掣嘅啦！而家哇，係唔係都告暴動嘅？去年到而家有600多人告暴動啊！大家知唔知啊？係咪最少坐3碌啊？係咪？你林卓廷當日嗰個行為點可以構成暴動罪？請問係咪？但係喂，佢做得老舉唔怕柒大啊嘛，面皮厚一件烏兩件喂啊嘛，而家係暴政啊嘛，大佬咪動不動咪告你暴動咯，而家就係、是、好啦，即係呢啲咁嘅暴動罪一經起訴係咪？最少坐3年監，呢、這個就真係徹頭徹尾嘅政治檢控，係咪？特別係對於一個民選嘅立法會議員，當日只係去現場，你話佢做調停也好，或者佢去現場係咪？去觀察個事態，睇下可唔可以幫到手，係咪也好，係咪？你點你都告唔到佢暴動嘅，老實講，係咪？咁呢種做法咧係非常之可恥嘅，係咪？仲有，你今日呢種所為咧，你只會突顯啊呢一個特區政府嗰種暴虐同埋呢種咁嘅極權統治嘅醜惡面孔，你只會令到香港市民更加討厭你呢個政府，你只會令到呢個社會就更加不安寧。呢個大家會睇到嘅，係咪？嗱，我哋一陣間下一節咧就睇下，即係除咗我哋呢本書可以還原呢件事嘅真相之外，咁我哋亦都有啲片嘅，大家可以睇一睇，係咪？因為我今日個主題就講兩個人啊嘛，一個係林卓廷，一個何君堯，大家喺721事件上邊咧都擔任咗一啲角色，係咪？一個係正面嘅，一個係反面嘅，嚇，即係用我哋嘅角度嚟睇。喂，而家咧正面嗰個就變咗反派，係咪？反面嗰個咧就變咗正派，屌你仲有公理嘅呢個世界係咪？呢個世界冇公理冇公義噶啦，所以我哋只能夠即係破口大罵何君堯之流，同埋對呢個政府強烈譴責，同埋要顯示一種同呢一個極權政體鬥爭到底嘅決心，否則嘅話咧，即係大家只會攬住死係咪？如果你放過何君堯呢個冚家產咧，啊！我哋唔可以放過佢喎，唔可以放過佢就係口珠不伐不能停，見到面要俾啲面色佢睇下。屌你老味真係，呢個人係香港即係人人皆若可殺，個程度同林鄭月娥不相伯仲。不過呢本書我費事益佢，我冇將佢列入呢個賣港賊，因為佢都係茄哩啡。不過呢個茄哩啡係戰到無倫嘅茄哩啡。呢、这個政治奴才的奴才，喂，係賤到冇人有嘅，喂， 我哋喺呢本書裏面講嗰啲權奸全部有權有勢嘅，呢個契弟係冇權冇勢，就衰口臭，同埋啲行為咧，即係嗱，當然啦，警方唔會查佢嘅。如果你問我，我第一個就查佢，係咪？究竟成件事係咪你策劃嘅先？係咪？咁但係呢兩個人咧，林卓廷同何君瑤就兩種唔同嘅待遇，係咪？喺呢個所謂元朗恐襲事件裏邊，係咪？就係因為而家係暴政，係咪？好人就當壞人嚟打，壞人咧就當呢個英雄嚟供奉，呢個就係呢個社會荒謬嘅地方。我哋休息一陣。